热更想念，就像再见从不会再见，越悲伤就越深刻，难道这就是爱情的规则？学会承受不代表学会放手，就像舍得从来不舍得，爱不用选择更无需假设，我说深深爱我才会懂得，你不属于我，属于我的脆弱，我们只剩今天，怎么奢求以后？如果你发现我没藏好的那些坚强理由，我会练习有话直说。真的愿意消失在你身后，如果你发现我眼泪不停流却紧紧守候，我想我会坦白我离开的理承受不代表学会放开手，就像舍得从来不舍得，爱不用选择更无需假设，我说深深爱过才会懂得，趁今天怎么奢求以后，如果你发现我没藏好的那些坚强理由，我会练习有话直说，你不属于我，属于我的归咎，我是真的愿意消失在你身后，尽